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盛夏聚会年中庆，5月29号至5月31号期间来电订购所有商品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活动开始，请北京各地的听众注意了，鲜鱼鲜一级品的野生海参1999块钱订购一年装的优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热线已经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由于受到海外运输成本的提高和国内野生海参的市场需求，现厂家决定鲜鱼鲜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呢将全面调整价格，也就是说呀，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海参，活动中享受订购一盒送两盒的优惠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没错， 一旦错过今天啊，对不起，以后您再买这款海参的话可能就是3000块钱一盒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商场里但凡是有野生海参四个字样的专柜，价格至少是3000-4000左右， 是 有的甚至达到了上万块钱。而鲜鱼鲜的海参呢，不仅是野生的，还是一级品的，价格却只有1999，所以涨价是迫在眉睫。那今天为了弥补大家对于涨价通知的遗憾，厂家决定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1999块钱，我们是直接买一盒送两盒，再免费赠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还有价值680元的水洗棉夏凉被一床。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手机尾号0924的朋友呢，价定了5套，说前两天啊刚订了一盒你们的海参，没想到这口感啊真不错，又鲜又嫩，而且肉质特别厚实。听说马上要涨价了，所以想囤一点在家，送人自用呢都可以。还有4233的朋友订购了10套，说我妈呀已经吃了1年多的鲜鱼鲜海参了，这一直都夸你们家的海参好，说是和10年前的海参口感一样的，可怎么就突然要涨价了呢？ 其实啊，鲜鱼鲜海参涨价并不是突然的， 是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鲜鱼鲜的海参呢都是来自于地中海自由生长的野生海参，是需要一定的生长年限才能够成年的，再加上呢现在都提倡吃环保原生态的食物， 是， 所以呢这款海参啊在市面上特别走俏，这一盒3-4千的野生海参都是便宜的了，更何况呢鲜鱼鲜啊还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的话呢，那本次涨幅至少是得50%左右，那就是说这一盒大概要涨1000块钱，3盒就涨了3000块钱。 是， 但是今天涨价之前的最后一次福利，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依然只要1999，划算到每盒是666，每一头呢就是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15块钱啊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份饭店的葱爆海参，那15块钱呢就可以让我们煲一盅海参豆腐汤，这就是鲜鱼鲜品牌的魄力和人气啊！但是很遗憾，也是最后一次享受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低血糖的反应，这种急性的并发症。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啊，说糖尿病性的低血糖症的危害远远超过高血糖？因为在治疗糖尿病的过程中啊，低血糖反应是必须尽量避免，因为低血糖的危害远远超过了高血糖的这个危害。原因就是持续性的低血糖除了可以危及生命之外，它还可以导致高级神经中枢不可逆的损伤，造成我们脑组织的障碍，继发于低血糖的神经内分泌反应，增强心脏脑血管的意外的危险。一过性的低血糖反应引起的血糖波动增加了治疗上的困难，因为这个血糖如果跳来跳去的话，你就非常非常不好把它这个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而这种低血糖的危害，它主要是呢如果处理不当，它很快就威胁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说呢相对于低血糖来讲，主要指的是原来的这个血糖是比较高的，然后经过胰岛素治疗以后，短期内血糖迅速的下降了，而且下降幅度比较大，所以呢它就引起了交感神经的兴奋，出现呢心慌啊、出汗呐、手抖啊、饥饿感呐等等这些症状。而其实呢血糖水平呢它可能就在正常范围，但是稍稍的高于一些正常指数。可见低血糖反应啊，不但跟血糖过低有关，也跟血糖下降的速度非常有关。如果你这个速度过快了，那么身体也适应不了，会发生这个低血糖比较严重的反应。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在餐后还出现反应性的低血糖。这是因为反应性的低血糖啊，多发生在早期，就是二型糖尿病的病人身上。糖尿病患者呢，在发生诊断糖尿病之前，尤其是这个比较胖的，因为二型糖尿病的病人一般都比较胖，它的特点呢，就是多在餐后3到5个小时内就出现了心慌啊，或者是饥饿啊，或者是出汗啊、手抖啊，空腹血糖正常，或者是稍稍低于正常，因为他刚吃饭后3到5个小时嘛。糖耐量试验呢，近似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曲线。反应性的低血糖发生的原因啊，主要是体内胰岛素的分泌量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只是胰岛素的分泌它的高峰推迟了。然后患者呢餐后呢体内的胰岛素分泌的量比较少，低于正常人。当血糖逐步到高峰的时候，胰岛素的水平呢它没有达到能够在高峰的时候这个控制血糖。这时候血糖逐渐的下降的时候，胰岛素的水平啊这个高峰就来了，其高峰呢就高于正常人的水平。这个时候葡萄糖已经大量被消耗了，所以呢出现了胰岛素的相对过多，而产生反应性的低血糖。所以这个呢也是跟你一个你注射的多少，一个注射的和你的身体的状况，对胰岛素反应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种叫做不自觉性的低血糖，凡是糖尿病的患者有低血糖时候有低血糖时啊没有症状，称之为不自觉的低血糖现象。因为临床经常发现啊，不少糖尿病患者有这个现象， 不自觉的低血糖的现象都发生在夜间，它可以持续六个小时之久。如果这个患者清晨尿里头有酮体，或者是尿这个糖，或者是尿糖是阴性的，就应该考虑是不是夜间已经发生了这个不自觉的反应，低血糖反应。有不稳定性的糖尿病患者，如果每次午饭前他这个尿糖是阴性，下午的尿糖增多，这可能就跟午饭前已经有不自觉的低血糖的现象出现。就是这种人啊，其实他低血糖已经有了，但是呢他没有那些手抖啊、出汗啊，或者是这个紧张啊，或者脸色苍白啊、心跳啊，这些症状，这叫不自觉的低血糖反应。还有一些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低血糖反应的感觉迟钝，对于低血糖反应迟钝，多发生在胰岛素依赖性的，就是一型糖尿病病人容易发生这个问题。一型糖尿病病人呢，低血糖期间，他的交感神经或者肾上腺素的症状，就是他出现的心慌、多汗、手抖等等，他就丧失了。因为这个受到这个血糖高的影响，进一步它发生严重的低血糖是主要的一个危险因素。有些专家认为，就是一型糖尿病病人发生低血糖期间缺乏肾上腺素警报症状这个原因，跟肾上腺素啊它这个分泌推迟了有关，可能跟这个下丘脑调节葡萄糖内环境的血糖的阈值降低有关系，反反复复和严重的低血糖发作就引起了这个下丘脑子的下丘部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对于肾上腺素过高而引起的一些交感神经兴奋的症状它不敏感，所以呢它就感觉迟钝。再有就是有的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在多次发生低血糖后，为什么会引起反反复复的这个变化？人体对低血糖赏啊是有代偿反应的，就是它有一定的限度的。一旦发生低血糖症状，机体内的升血糖机制就开始发生作用，使血糖代偿性的升高，于是就出现了反应性的高血糖。这个反应性的高血糖可以持续几天，从而就引起病情反复，病情加重，这样给治疗呢就带来了困难。所以如果患者反反复复的发生低血糖，就会引起这个病情啊反反复复的发生，那对我们身体啊，我们前头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低血糖以后对于我们身体的各方面的危害还是比较大的，甚至于引起低血糖昏迷，甚至于威胁我们的生命。再有就是呢，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血糖啊过低的人呢，长期发生低血糖以后啊，它会引起这个智商的降低。就临床就发现了严重长期的低血糖患者，对低血糖患者非常非常不利，能引起永久性的脑损伤。研究这个就说明了，说这个发生低血糖的患者啊，智商有明显的损害，尤其在信息的处理和行为智商受损比较严重。而语言的智商、记忆的智商和语言流畅方面，这方面的功能呢受损还比较少。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反反复复发生比较严重的低血糖，那么它就产生永久性的中枢神经的损害。那这些呢我们还是应该这个特别特别注意的。那特别是我们这个糖尿病啊，在用这个胰岛素的时候，或者是用黄尿内的降这个糖的时候，比如是优降糖这一类的，就非常容易引起低血糖。因为这个这些药物呢，他们这个特别是胰岛素，它就比较快，它比较快呢，所以它引起低血糖呢也有一些特点，在这儿呢就是还给大家进一步讲一下，因为现在用胰岛素的呢还是比较多的。胰岛素引起低血糖反应啊，它有一些特点，一个呢就是胰岛素治疗的患者往往它的基础血糖高，波动大，快速的降血糖，部分的患者的血糖降到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时候，它就发生低血糖反应，而且发生的非常突然，所以这个呢用胰岛素的朋友啊应该注意，如果发生这些现象，那就是胰岛素引起的低血糖的反应。还有长期用胰岛素治疗的这个低血糖反应啊，它就很不典型，一部分患者他没有心慌、多汗、饥饿这样的感觉，就迅速的发生了低血糖昏迷， 所以也应该特别注意。还有就是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啊，精神异常的表现虽然是多种多样，但是每个人在各次发作的表现是基本相同的。所以你如果有精神异常方面的一些表现，而且反反复复的发生，那这时候呢，你可能就是用了胰岛素以后所产生的低血糖的反应。临床上还常常遇到一些糖尿病病人低血糖的患者，在第一次抢救成功以后再度昏迷的状况，而且容易啊形成这个反复发作的低血糖昏迷。所以有这个低血糖昏迷的朋友在用胰岛素的时候也特别应该要注意。第五个呢，就是发生低血糖的时间大多是胰岛素作用较长的时刻，比如在餐前、夜间或者活动量增加以后，特别是胰岛素作用强的时候，活动以后容易发生。还有就是告诉大家呢，这个胰岛素引起低血糖的时候啊，会出现心律紊乱，这也是比较严重的。有的人呢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而且可以产生啊，不仅可能产生心电图的改变，而且呢心脏的供血啊、供氧呢也发生很多的改变。所以这个出现房颤呢，还有即使没有明显心脏病病人也可以出现心律失常。像这些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低血糖昏迷呢，低血糖的一些症状，特别是在用药以后的一些症状，那么大家呢应该特别注意，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应该引起我们非常高的警惕。就是你心里头啊，在用胰岛素的时候出现一些日常不出现的情况，那么你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而且灵芝本身它就是一个全营养的偏碱性的一个多种营养的生物体。所以这个灵芝里所含有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那对我们人体来讲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灵芝里的高分子的灵芝多糖，那它是这个生物活性非常强的，除了调节免疫，而且那个抗氧化，就是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超氧化物气化酶或者化氢酶，那么这些酶类呢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啊，用灵芝以后能够增加 32%。这样呢对于我们的细胞的维护，对于我们身体的维护，对于抗衰老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呢这个灵芝多糖能够促进核糖、核酸和蛋白的合成。这种合成呢在生命中就起着非常好的作用，它能够啊修复我们身体的受损伤的那些细胞。甚至于是脱氧核糖核酸来使它保持正常的生理功能，也是这个灵芝多糖它本身呢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内分泌器官就有非常好的调整，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平衡的胰岛素，特别是灵芝多糖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特别是胰岛中的 B 细胞因为这个胰岛中的 B 细胞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不能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来稳定血糖，而灵芝多糖能够它主动的修复已经受损伤的 B 细胞，这样呢就使着这个血糖控制在正常，而使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减少，而使这个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也得到比较好的改善。另外呢还有灵芝酸，灵芝酸也是药理活性非常强的，比如止疼啊、镇静啊，还有抗过敏呢，能够消炎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偏碱性的物质，它可以健胃，可以这个抑制葡萄糖变成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还能够使着我们这个周围组织利用葡萄糖的水平升高，使血糖下降。当然还有这个孢子粉啊，可以促进胰腺的微循环，使血液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提高，而使着我们这个血糖那个能够稳定在正常的水平。那么灵芝呢，这些有效物质十大类150多种啊，那么它不但可以有效的调整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循环。而且呢这个灵芝啊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对我们身体负性的影响，而且它在降血糖稳定血糖的过程中